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71集，真货假货。展昭此时只能看陆天寒，因为从陆天寒刚才的话语之中，展昭听得出来他是认识自己外婆的，那么这人说的是不是真的呢？展昭就见陆天寒突然轻轻摇了摇头。陆天寒此时就在想，这白衣人无论是谁他都死定了。想罢，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远处的屋顶，隔着那么远他都已经感觉到阴侯的杀气了。展昭内力不及陆天寒身后，但是看到他突然看远处，就也下意识地看了一眼，一看吓一跳，就见远处屋顶上阴侯盘腿坐着呢，两边是看热闹的天尊和无杀。隔着那么老远，展昭都能看到自家外公脸色那个难看呢，无杀和天尊也在一旁替那白衣人的小命担忧。展昭正看着他外公走神，反正此时闹哄哄的酒楼里也没人会留意他这里。这时展昭就听陆天寒突然开口， 你外婆是你外公的逆鳞。 展昭微微一愣， 知道他为什么被那么多人说成是魔头吗？ 哎，为什么？ 你别看你外公总是很无趣的样子，他可是为了你外婆干过惊天动地的事情的。 什么事情？ 我说了他该跟我拼命了。不过你外婆不是什么大夏国公主，她就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家家里的闺女而已，就是性格特别一点，脑袋聪明一点，样子好看一点，心地好一点。 听着好好的感觉。 那小子敢胡说八道给你外婆编身份，哼，他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呀。 此时不远处的巷子里，白玉堂无语地看着抱住自己就是不撒手的陆灵儿，也不挣扎了，就站定了，回头看他。 姑姑。 陆灵儿大概猜到白玉堂要生气了。 你放不放啊？ 陆林儿撇着嘴，又怕白玉堂生气，又怕他爹生气。白玉堂又不傻，早就猜到陆林儿绝对是受人指使才会这么拦阻他的，这世上谁能指使他？还用问吗？他外公呗，他外公好端端的干嘛要让陆林儿缠住他？当然是斗展昭去了。白玉堂突然神色严肃地看着陆林儿， 你知不知道外公要给你找个后妈 啊？ 他喜欢那个女的是展昭的朋友，他故意让你缠着我，其实是约好了见面的。 真的吗？ 你不好奇吗？ 好奇。后妈漂亮不？ 真好骗啊。漂亮的，不过外公不好意思，所以让你拖住我，其实是让我拖住你，好不让你见新外婆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 赶紧回去吧，你也去看看，给外公出出主意，不好咱可不能让他要啊。 对的，那爹爹什么时候嫁人？我们也摆喜酒吗？ 外公是娶的那个。 哪个？ 总之咱们先回去看看。 白玉堂见他注意力转移了，就拉着他的手，这回陆灵儿精神头比白玉堂还足了，反而拽着他就往回跑。酒楼里众人的热议声稍微低了些，也没之前那么激动了。 魔公久不问江湖事，少公主突然驾临，莫非是阴侯有意重新出山？ 那位阴明月笑了一声，见江湖人紧张，就摆了摆手。 各位无需多虑，我不过是替外公来拿件东西。另外，不久之前我有个朋友告诉我， 黑白两道可能会在百年锋线的时刻再一次为了天下第一大打出手。 说话间见众人望过来，殷明月就是一笑。 我和外公一样，对天下第一没什么兴趣，反正无论争与不争，天尊也是我外公手下败将。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陆天寒端着杯子喝茶。再看那头屋顶，天尊抱着胳膊看殷侯。 嘿，嘿，你跟他说的呀？ 怎么可能？都说了他是假冒的。 臭小子敢胡说八道，宰了他！ 哎，你也冷静啊，没好戏看了。 天尊气得就要跑过去，被吴沙拽住了。这会儿殷侯倒是气顺了点儿，抱着胳膊。 这小子敢冒充，一定有理由，先看看他图谋什么再说。 酒楼里众人都是白道的，特别还有天山派的，一听这话觉得刺耳。姚子陵抬头突然问展昭： 展大人常年和白玉堂在一起，见过天尊的？ 众人刷拉一下转脸看展昭。 我不只见过天尊，我还见过殷侯。 众人都一愣，再看那白衣人也是愣了愣，看着展昭，眼中一丝异样闪过。 你个冒牌货呀，有你好看的，等着。 原来是展大人，我可没听我外公说见过你。我外公这些年一直在磨功，甚少出门。 没啊，殷侯可闲了，没事总到处跑。我前不久还碰见了，说起来我也见过他媳妇儿和外孙，怎么你和他外孙长得那么不像呢？ 众人都看着陆天寒，殷明月笑了笑看陆天寒。 阁下是哪位？ 众人也都好奇地看着陆天寒，心说这位刚才听着好像是展昭的外公，哎呦，这关系那么乱呢。 其实见没见过殷侯或者殷侯的外孙不要紧，关键是我见过红九娘，她可比你身边这位漂亮的多了。 姚子陵看那个假冒的红九娘，陆天寒和展昭都点头。 我红衣倾国倾城之貌，跟玉堂的娘站在一起也不失礼呢。你找这么一个村姑来假扮，让她知道非连你骨头都烧成灰不可。 我师父与天尊和殷侯都有些交情，我虽未见过殷侯，但据说他气度样貌都不输天尊。天尊传人如果是白玉堂那款式的，那殷侯的传人怎么说也得不相上下才行。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，阁下差的实在是远了点儿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早听说玉木池这人直截了当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不留情面。果然呢，这是在骂殷明月丑啊，假扮人外孙，麻烦照照镜子，长成白玉堂那款的再来冒充行不？ 玉木池这话听着顺耳。 远处殷侯摸下巴， 这还差不多。 哎，玉堂来了。 吴沙和殷侯都往下望，就见陆林儿拽着白玉堂的胳膊已经跑到客栈门口了。众人也有些纳闷，白玉堂用的什么招啊，怎么反而陆林儿在拉着他跑？白玉堂刚到门口，正碰上前边匆匆赶来的一个人，陆峰。陆峰到了跟前，跟他摆手： 师叔祖别进。 陆峰边说边将白玉堂拉到一旁巷子里。陆灵儿正着急呢，也被拽了进去。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哎呀，我们突然收到玄会的邀请，白道在此处开会，我有些事情晚到了点，刚到门口紫灵的手下就把我截住了，说是楼里这么巧展昭也在，你好像正好走开马上回来，让我截住你先别上去。 白玉堂听完眉头就皱起来了。 展昭也没走啊？ 没呢。 陆峰话没说完，白玉堂一闪身走了。陆峰急着跟在后边，心说怎么不听劝呢。一旁陆灵儿也跑上来了，陆峰见到他就给他见了个礼。 哟，陆小姐也在。 你也来瞧我后妈的吗？ 后妈？怎么，陆天寒要娶老婆？ 白玉堂跑出巷子，到了门口，就看到一队人马从远处走来，看阵仗似乎是官差，只是白玉堂此时完全没心思去理会，快步上楼。白玉堂虽然不问江湖事，但江湖人那点尿性啊，他还是了解的。而展昭为什么留着不走，他更清楚了。想到这，他心就被揪住似的难受。 那猫不知道受气没啊？ 刚到楼上，就听坐在楼梯口两人议论。 真的是阴侯万孙？ 不是吧，我才走开一会儿，展昭的秘密就暴露了。 可同时，白玉堂就听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。 我外公当年果然是树敌不少啊。你们说我是假冒的魔宫少公主，不能单凭几个魔宫对头的一面之词啊。可有确切的证据？ 说话间，白玉堂已经上了楼，因为他的出现，楼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展昭皱眉瞧了瞧站在楼梯口的白玉堂。刚才陆峰去拦他，他也看见了，估计是姚子陵让人在下边截住陆峰，再想截住白玉堂。 果然拦不住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